这个 四十文啊， 四十文啊，二十块是四十文，良心的买卖不坑人。 好嘞好嘞，四十文啊。 嗯，我这给您说实在的啊，说实在的，我们这已经快收工了，您呀，您多点还没了。就剩这二十 哟，我来的还挺巧。 那可不嘛，就是在我们的火药都关了扑了，这现在还得先给您点，您得等会儿、啊、 你们家那炭烤的盆儿能扑了？ 不是扑了，就刚把那不是就 乏了。 对对对，就刚这炭就把那个 行了行了， 不让他点了， 你快点烤吧啊！ 跟您说呀，这不容易，你知道吗？ 可不是不容易吗？我呀还挺赞许你的。 那当然了，而且 你今年有二十， 哎呦，你看 二十 小三十了， 三个二十了哈。 我都六十了，我们看着没那么老，反正 小三十了都 不小了，不小了， 不小了，不小了。 开着羊肉串，说实在的，真的太难了。因为别人家好多都不用正经羊肉，你知道吗？ 那他们 拿什么马肉啊、鸭子肉，我泡羊油啊，拿大耗子肉的，哎呀，这说着都恶心。您正吃着，我不跟您聊这个了。咱这正经的，您这吃一串想两串，吃两串想三串，知道吧？ 那是 那 哎，小伙子，你这烤的还真不错。哎，我说、你怎么称呼啊？ 我呀、您叫我石头就行。 桌椅板凳， 那是石头，我是石头。 哦，石头，硬面的。 您哎呀，还是波波，不是石头，就是鸡蛋碰石头的汤当的石头。 哎呦，那说明你这小伙子脾气可倔， 梗点反正 梗点梗点。哎，我说有酒没有？你这光有肉没有酒，这不是事儿。 有酒有酒有酒 有 酒有酒有酒，您看您，这个 啊， 吃肉不喝酒，人生路白走嘛。 哎，小伙子，我就爱跟你这唱鼠来宝的， 喝酒加吃肉，吃了准没够，哎，是不是？ 这个肉串加点酒能活99， 对对对， 是不是？哎，你也别烤了，你不是也没了吗？ 干嘛呀？ 坐一块儿， 咱没了呢。 不是你不是你肉也没了吗？我说、你不都没肉了吗？ 我剩骨头了，这怎么？ 不是你不都没有这个要烤的肉了吗？ 对对对对， 一块儿喝点。 哎，不 一块儿喝点， 不 给面子， 不是不给， 瞧不起我， 不是不是， 拿我当250， 你没有 360， 没，不是，那关键我这不是 国家有难， 工作呢吗？ 啊， 工作咱有工作的样， 你不是完事儿呢吗？ 那不行啊，咱善始善终，您是我的顾客，我是您的服务员，我就得为您服务，我不能那什么。 哎，你说你这个负责任的年轻人，现在还挺不好找。 嗨，反正干一行 看见你呀、我就想起啊我那儿子来了。 我这好好跟他聊天，咱别占便宜好不好？ 可不是占便宜啊。 那怎么意思呢？ 我姓张啊，我那儿子也姓张。 我知道我知道，多新鲜呢。 我也不知道啊，这是怎么回事。 嗯， 这孩子成天的不务正业，就知道吃喝玩乐，逮白面炸麻飞进。 哎呦，那可不好。 哎呀，一没钱了就管我要啊，一没钱了就管我要啊。你说我这以后家业这有多少也不够他造的呀，这个啊。哎，我再来一大杯。 哎呀，还来一大杯。这您别喝了别喝了，那个什么差不多了，差不多结账吧啊，结账吧 啊， 结账吧。一共就四十文， 这是吧？40是吧？来这个， 来哪个呀？ 得元宝。 别去别去，您这我40文，您这4两银子都打不住了。 怎么意思？不够？ 我还什么不够啊？太多了，太多了！您这 有嫌少的，还有嫌多的吗？ 不是，这不能收，我是老实踏实做买卖，这咱不能收。这 拿着， 不要不要，这真不要不要不要。 我说你拿吧， 不是不是，您别去别去、您别去， 我 您拿着 给你， 不是不是， 我有的是钱，我就愿意把钱给。 哪有人愣给的？ 给我就愿意把钱给。我 不是您，这怎么？ 我就愿意把钱给你， 等我收下了，我收下了，行吗？ 行， 我收了。 你这， 好，我收下了，我收下了，哎，好不好？哎， 这。